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小花抢住配成双，天蓬十六合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乐乐 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乐乐七十 二变， 往来房 有你有我在 东方街坊， 最亲 近，凡事不往心里装， 没有我王大磊。 小李、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女同事天天免费给大家带早餐，几天后扎心了，怎么回事？咱们现场瞧瞧。 大家好，我是新来的小玉。 小玉哦。哎，你别说，小玉这个人还长得不错，声音也挺好听的。 你有点别的没有？来个新同事，您就品头论足的， 正常 啊，又不是选对象， 就 是 了不起，不就年轻点吗？ 你看，你看，你看，别这样啊！ 这我正常，我说两句，这怎么了？ 那您 实事求是吗？ 去迎接，迎接，迎接， 迎亲戚啊？ 什么？ 带彩礼了吗？ 这嫉妒心太强了。 哎呦，杰森哥！ 哎，怎么了？ 我帮你打去吧。 我说小玉， 那我帮你打第一份稿子吧。 哦，你说清楚了啊。 啊， 我跟你说啊，你来这公司啊，有很多人嫉妒你。 是吗？ 对。 为什么呀？我也没大家努力，工作成绩也没有做出什么呢，好的地方还到不到的，你得多指教我呢。 你真不像第一天工作的新人，就冲你说这些话呀，我这句话算多余 啊？是吗？ 啊，绝对是，绝对是。 那我帮您打这个吧。 打吧，打吧。我是让你给我打，不是让你给我裁了。 杰森哥，这个可能这个打印机有点问题啊。 那也不能叫碎纸机里呀，还有问题，你修那个，你喊人，你别碎了。 存档了吧？保了吗？保存了吗？ 保存了，电脑里倒是有一份。 哎呦，你吓死我了你！ 你吓死我了你！ 这干嘛呀？ 怎么了？ 上班这刚几天呢，打情骂俏的，把什么给碎了？ 你看 证据， 你看看 字条， 你看看， 哎呦。 这种人的心里多么的阴暗。 什么时候喝你们啤酒？ 天天就这套闲话不够你说的。 哎呦，有一套对你， 这是没理你。 来个新同事，男的都在这炸窝来了，去， 殷勤至极呀。 你看，就是 嘘寒问暖。 哎，吉森哥 啊， 你吃早餐了吗？ 没呢，这哪有空？ 哎，正好我出去买点早餐，我给您带一份吧。 哎呦，那多不合适啊。 你想吃什么？ 哎，我什么都行。 你想吃棒肚炒肉溜一片，还是醋溜腰子糖排骨？ 早餐 松花边蛋白莲藕，海蜇拌肚滋味浓，四凉四热八碟菜，白干老酒烫一壶，烫一壶。 这个小月， 嗯， 你是不是特喜欢看小品呢？再者说，早上起来哪儿找醋溜腰子糖排骨去？ 那您就说你想吃什么，我给您带。 我没什么可说，你就看门口有什么随便。 秋梨香， 大早起来吃栗子。 现在没有啊。 是没有你说的干嘛？ 门口就有这个，我看见那牌子。 行行行行，你要是有的买就买，没有的买，你别给我买这坚果、干果一类的。 哦，行，明白了。汤姆老师您要什么呀？花花的老师您要什么呀？好嘞好嘞，饭来了。 哎呦， 发财了。 饭来了。 哎呀，来来， 小玉上班。 有你一份，有你一份。杰森老师，这是您的饭。 哎，谢谢谢谢。 他那份那么大呀？ 谢谢。 我看杰森老师块头大，所以我想可能应该买多一点，别饿着。杰森老师， 行。 汤姆老师， 下回给您带。 谢谢， 下回给你带，听见了吗？那个多少钱？我给你钱。 嗨。第二天，金老师好。 啊， 金老师，用我帮您打印吗？ 不用不用， 给我会了。 啊，是是，我今儿没有那么多文件 了。啊， 你就把碎印弄正确就行了。 我怕就给您耽误事儿嘛，我说先印好了再碎。 那 万一您后悔， 您多碎一份吧，不要了，我还存这个玩意儿，存碎碎碎碎。 啊，哎，这次这纸 一张一张搁。 金老师，吃早饭了吗？ 没呢，这不来早吗？ 我给你带去吧。汤老师，你想带什么吗？ 哼， 汤老师。想吃什么啊，汤姆老师？ 不饿。 怎么了，汤姆老师今天？ 嗨，他不饿。 不不不，我还是为汤姆老师啊做点什么事儿吧。带着咖啡。 别， 我吃 了。带一个吧，带一个吧。现在不带，以后哎。 来不及了。 楼下那早点摊那产业是你们家分公司。 那当然不是了。 哎呦。 好吧，我一个新来的人生地不熟的，汤姆老师嫌弃我不会干活了。汤姆老师。 哎，我买，我要，我要你。 汤姆老师。 哎。 你要什么呀？ 包吧。 好的，开饭啦！ 天天就这一嗓子，没别的事。 早晨起来就叫开饭了。 金森老师，这是您的。 哎，谢谢。 汤姆老师，这是您的。 谢谢谢谢谢。 霍华林老师，这的这的，哎，啊，您的。 倒是真积极。 好吃吗？ 有点年轻人的意思。 合适吗？ 哎，要想好，先当小，把大家都围好了，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姿态。 应该应该的。应该 哎，不错。 两周后。 汤姆， 嗯， 小玉这个人还真不错。 用你说呀，你不知道公司里边多少人夸小玉好的吗？ 确实，你说这人来了很谦虚，啊，哎，又勤俭， 对大家关心，而且谁养蛤蟆了？ 不是，这个碎纸机自己小， 哦，而且啊，小玉长得漂亮。年轻， 工人工人， 可比咱们公司这谁 琳达。 哎呦哎呦，来了个新人，瞧瞧你们把他宠成什么样了！现在这才几天呀，就惯这毛病，以后还能不能干点事儿了？ 干嘛呀？ 眼见着脾气就越来越大，还夸呢！哼， 琳达这闲话呀，一天比一天见长， 而且调门越来越高， 嗯， 趾高气昂的，确实是不如小玉。 什么人呢？ 年龄、岁数、容貌， 年龄跟岁数是一件事 啊。这我就说，人家小玉那是年龄， 是 到琳达这那就是岁数了。 是是， 牙缝里往外挤字，小玉怎么了？就是小玉就是好，我就喜欢小玉了，怎么着吧？ 你看看， 又不是你一个人喜欢小玉，小 对对对， 喜欢他的人多了，小心 啊。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其实琳达我也喜欢，真的。 你喜欢琳达？ 小玉。 哦。 你们小心吧，别带着同事啊，转眼变情敌，红刀子进的，他白刀子就出来了。 怎么擦干净了？话都不爱说了， 擦刀子去了。 金森老师。 哎，怎么了？ 你 不碎纸？ 吃点什么？喝碎点什么吗？ 我刚才说不碎东西。吃点什么？ 你把他那肉给他碎成馅儿吧。 金森老师 啊， 有个事儿，您过来一下，您给你说点事儿吗？ 嗯，什么事儿？ 订婚了。 单独说一下。 哎，怎么了？ 金森老师，我不好意思开口。 没事，你开口了，没问题。 那 你还没说过什么呢？我答应。 真的呀？ 对对对对。 金老师，你真好。 没问题，这咱俩关系都这么好了，说吧。 幸好我在这儿啊，碰上您这样的大好人，一直以来都那么照顾我。 哎，应该应该。 很多时候啊，我觉得您就不像我的同事。 那像是 哥哥。 哥哥就哥哥吧，哥哥我也认。 那我就叫您一声杰哥。 这杰哥是个英文。不是拿中文拆开念的 吗？我 你叫哥吧，别接他什么的。 这不是我还没发工资呢，手头头紧，就是家里有点事儿，然后现在又没花钱。我吧，就想问问您，是不是能借给我300-500的？ 哎呦， 发工资我就还给 你。哎，你我跟你说，你天天给我带早点，按理说我也应该感谢感谢你。 没事儿， 这么长时间了，不是真的，真的，这300你先拿着。 拿着，好好吧。 拿着拿着拿着，真的，你先用啊，不用点就3张，放心，错不了啊。今后有困难跟哥说啊。 哎，好的，那您家想吃点什么吗？ 其实个随便吧，什么都行，还是那样。 汤哥， 哎呦， 今天气色不错呀。 嗨，天天有那么好的早点盯着，气色能差得了吗？怎么了？有 再拿点什么豆浆吗？今天 行，你这别那么操心。就是大概齐就行啊， 所以 他跟累坏了，有什么事儿啊？ 啊，金森哥， 你看看你这欲言又止的，跟我这儿直截了当的说，咱绝不含糊。 金森 孙哥。 哎， 其实呢，我 你说吧， 来这么长时间，我对您呀、啊， 哎呀，我已经有所感悟了。你说吧，咱怎么办吧？ 我特别喜欢您这样的人。 行，不用说话，打岔气了，你就直接说吧，我都答应，我也做好准备了，该买的我也买，该办的我也办，我也让家里说得过去，让你脸上有光，行吧？ 您性格特别好，为人又豪迈。 咱们早晚得发展，还得进一步，所以你不用说这种外道的客气话了，是不是？说吧，成。 大拇哥，那我就开口了。 行，司仪我自己找。 您可以后别不理我。 啊，不理你干嘛呀？这一辈子都得跟你好啊。 我想借您点钱。 你不用借我钱，我事儿我都能办，不会不会花你一分钱的。 不是，我想向您借点钱。汤姆哥。 哎。 我以为您灵魂出窍了呢。因为是这样的，家里最近啊有点事儿，手头有点紧。完了，我想呢，我跟谁开口呢？我询问了公司的一圈人，我觉得我只能跟您一个人说这话，别人我说不着。他们也不知道您这么仗义，又那么善解人意，所以我就冒昧的管您，我想借两千。齐森哥， 哎， 齐森哥， 哎， 您又灵魂出窍了，我在这儿呢。 啊， 你往地上找什么呢？我帮您找， 看有没有谁掉零钱了。 一时手头紧，您看您是不是能帮衬帮衬？ 别哭啊，这有什么可哭的呀？借200块钱吗？不是， 2000。 借2天就还啊？ 不是，汤姆哥，看这儿，2000，2000，看手机这儿，2000，听见没有，杨哥？ 借。借不就2000块钱吗？我不是在乎钱，刚才的那个愣神儿，我是脑子里想你到底生活上哪儿我没关心到，让你会在生活上拮据到这种程度，是不是我哪儿做的有失误，所以呢我就是愣了一下神儿。 杰森哥你真善良啊。 没事，我还见天见吃你买的早点呢，是不是？ 这算什么呀？ 这个来而不往非为利，你敬我一尺，我就得还你一丈。不借2000块钱吧？我给你1500。 1500就1500吧。估计您手头也不富裕，毕竟您单身一个人，花销也大。 你这话听着吧，就是软刀子扎我，你知道吗？ 那您转账吧。 好贵的早点呀！ 哎，怎么样， 杰森哥？ 哎，怎么着？ 哎。今天我给你多加一柴鸡蛋呢。 又多加一鸡蛋、 啊、 嘿，这都不合适。 哎，现在啊正好换季的时候，好好保养身体 啊。是 天气一会儿 鸡蛋就保养身体， 一会儿热多穿点。 穿。 哎，对了，想你一事儿，先生哥。 什么事儿？ 说 先 生哥 啊， 还有个事儿稍微麻烦您一下。 哎呦，这叫这么客气？你上次麻烦我，你说你这叫事儿吗？那不叫事儿。 那太好了，没给您造成什么样的精神上或者生活上的巨大压力。我就 300块钱，我就巨大压力。哎呦，你太瞧不起你杰森哥了，在这公司里好歹我也是老员工了。 那我可就开口说另一件那个难以那个什么 启齿啊。 不是那个。 怎么了？ 我想管您再借点钱。 哟，你看看上次你没好意思，是不是没说够？你说需要多少？没关系。 800。 多少？ 800块钱。 这上次借300是10天，这又800是吧？行，800就800，冲你天天给我这种加蛋是吧？我给800没问题。 我以后就说吧，我做牛做马吧。 哎，用不着， 当保环啊，当保环。汤老师别跑啊，汤老师，是什么呀？ 啊， 杰森老师， 哎，怎么着？小玉，你说 想吃什么早餐呀？ 我记了，我记了。 怎么了？早餐不吃可不好了，你就 吃。我吃，实在吃不起。 怎么会吃不起呢？ 这吃饭的频率越来越频繁了。 哎，别跑呀！ 哎，再见。 华德老师，怎么回事啊？这些人，哎呀，怎么有这么强烈的不安全感呢？是原生家庭带来的还是女人带来的呀？ 是早点带来的。 这个事儿是个真事儿，这间办公室里今年招了一个女同事，上来就主动的帮大家带早餐，还不要钱，大家都很喜欢她。 大约待了2周之后啊，开始啊向同事借钱了，说什么刚来也没发工资，所以管这个借200，管那个借200。大家觉得吃人家那么多早餐没什么好说的，直接给了，然后说不用还。可是后来发现啊，没过多久又开始借钱，这早餐钱吃完了吧，又借出去200，一来二去，同事们都说不敢辛苦您了，我自己去买早餐吧，免费带早餐，又不停地问你借。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呢？ 还是学杰森吧，把早餐寄了，他省钱呢。 不过放在这个真实的事件里啊，如果这个姑娘带早餐一直没要钱的话，那么同事们多次吃她带的早餐不给钱，也是脸皮够厚了。不怪妹子有套路，也只怪那帮铁公鸡。可话又说回来，就因为早餐没收人钱，完了就一遍一遍管人借钱，这好像办事也不太靠谱吧。甭管别的，就这个女同事的行为多少有点奇怪。哎，最近怎么没听你们二位在谈那个新来的女同事啊？怎么伤感情了？ 哎， 关系破裂啦？ 认识新同事太贵了。 哎呀，这点私房钱全没了。 碎纸机最近都不怎么响了 啊，我改手撕的。 娱乐72遍，谢谢谢谢谢谢 耶耶耶耶耶耶耶耶。 我觉得做上这么一个节目也不是我的这个初衷， 一开始我们也没想到。 我也不是说一下就到了高中了， 认识这俩人他确实也不是我的意愿， 也是我们的一种不幸， 谁还没有点失误。 但是我们也走到了今天。 你说多可乐， 这样可怜可怜我们吧。 各位各位，散了吧散了吧，还是这仨人，小比、 英宁、 王大磊。 您来的真算巧啊，你要买色人我们这都没有。 娱乐72遍，触动您笑的神经。小比、岳鹏、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小柱啊，被记了6分，罚100块钱。 6分100块钱，那他是不停的违章了吧？ 哎，你们猜猜他会有什么样的违章呢？乱停车。 嗯，限号时候把车开上去， 那也不至于闯红 灯。有的是扣分，有的不是扣钱啊。其实啊，我告诉你们，小柱这回可浪漫了。 怎么了？ 这分罚的啊， 开车看姑娘来。 那有什么？那也不犯法呀。 开车看姑娘压线闯红灯， 这剧本编的挺精彩啊。 这姑娘得多漂亮。 实际上小猪是怎么回事呢？ 嗯， 最近谈了个恋爱。 还是姑娘的事儿。 其实我觉得他说的有点夸张，就不是什么恋爱，就是纯粹是他喜欢人家女生，人家女的没表态，一天到晚上赶着，哎，我送你去那儿吧。 哪儿？ 人家其实不想去，愣送人去那儿。 你不去、啊、 那位也不乐意。 你不去、啊、不我送你去 去那儿 啊。这姑娘说了，你要送我去 哪儿 哪儿啊。 这姑娘是个说相声。 那你说你想去哪儿我就送你去哪儿。 我要听相声 啊。那行，那咱们走高速 上外地听相声。 骗你，咱们骗进去。 哦，有道理。 完了以后呢，女孩就上了车了， 上贼车了。 赶紧 GPS 找道， 他上天上走高速啊，没那么费事，有路牌子。 由于惊人过于紧张啊，因为毕竟旁边坐着如此美貌的一个姑娘。 怎么美貌？我特想知道。 不是，告诉你跟我差不多。 那完了， 那没得看 啊。女孩也不爱说话，小柱一路上的注意力都想，我怎么找一个话题博女孩开心一乐呢？ 点烽火呀、啊， 戏诸侯。 就这么一想，得错过一路口， 奔山东了。 开着开着就开着山坡上去了， 那就是图谋不轨，设计好的。 你别说，这山坡景色还真不错，草场莺飞，野花遍地。哎，女孩眼睛一亮，好看好看。 女孩也没见过什么。 小柱，哎，你想去那儿吗？ 哎呦， 想去那儿吗？ 这女孩骗哪儿去？ 我倒不用，我就觉得野花挺漂亮的。哦，确实漂亮，确实漂亮。哎，这个什么，我停下车，你稍等我一下。他就把车呢停在了高速公路的应急车道上。 嗯， 小柱翻着这个栏杆， 伸手还真矫健， 噔噔噔噔噔噔噔跑三步踩野花，一边踩一边唱。 怎么唱的？ 送你送到 那小村外， 有句话儿要交代。 不是，这时候唱这歌不合适吧？ 怎么呢？ 噔噔噔噔噔噔， 那最后一句是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啊， 不采白不采。 嘿，采了也白采。这不谁唱的？ 要柱什么时候好好唱个歌啊？都是歪唱嘛。 嗯， 红的有了，但是紫的还没有啊。 要求还挺全乎。 这两朵这么搭一下， 献给这插花的是。 这两朵放一块，不，还是这两朵放在一块。 琢磨着弄两朵还弄不明白。 我也是专业插花20年， 这也不谁疯的。 要说这花道啊，我还是略通一二。花道是活植物花材的一种造型艺术。 这不跟谁解释呢？ 解释什么呀？ 源于中国隋朝，后来呢又传到了日本，还产生了各种流派。您比如说， 干嘛这会儿看录像啊？ 显得他能耐。 给姑娘扔车里，自己在这看录像。 这么搭，这么搭，哎呀，就是缺朵百合，有个百合就更漂亮。 我就没听说野地里长百合的。 哎，你没听过这首歌吗？ 野百合也有春天。 怎么唱来的？我爱你呢，你想你念你。 我唱就别唱了，您。 要不是不玩唱歌嘛，满心欢喜的拿着野花冲回车旁，哎，看见自己女朋友躲在了车轱辘旁边，要不悄悄的过去干什么呢？往这么点，往这么点， 要不往那么点。这姑娘这会儿已经活泼了， 不明就里，跟着姑娘小步的挪移，从这轱辘挪到那轱辘。 这姑娘检查胎压呢， 最后跟民警撞了个满怀。哟，您在这儿呢？你不知道我在这儿吗？我找你半天了。这女同志，你过来。 哎， 让警察给逮着了。 这车怎么回事？您这个车闪着应急灯，副驾驶门打开着，但是车后方未放置任何警示标志。您鬼鬼祟祟，绕着车跟我玩捉迷藏，您什么意思？ 嗯， 我，您问他吧。 问他。 那这位男同志，你给解释一下吧。 啊，小猪一听什么？解释一下啊？对啊，这您听过野百合有春天吧？ 我给您用我的唱法来给您表演一下。我没有别的，只是因为送到这个小 村 子，有句话儿 要交代。 虽然已经是百花开， 警察说，那你先交代这个吧，掏一碗 6分。哎，这个事情是真事啊！小柱真的被罚了6分，以及罚款100元。 就因为停车采花啊？ 对，无独有偶啊，贵阳有这么件实事啊，就是民警巡逻到贵阳往都匀方向的一段下坡路的时候，看到应急车道停着一个深色面包车，就像刚才一样，也没放任何的警示标志，闪着应急灯，副驾驶门打开。后来呢，民警停车查看，驾驶员夫妻俩就是看路边野花看得正艳，于是呢下车采花。民警呢就对他们进行了批评教育，确实在高速路上违停是非常危险的，如果造成事故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做出罚款100元记6分的处罚。罚完钱了，耀柱又唱道，仿佛如同一场梦。 他改歌了。 我们如此短暂地相逢， 那女孩也走了吧， 最后也没成。 娱乐72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别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叶鹏，感谢您的收听。以下是娱乐72变下半时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的继续收听。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72变，多联络多接洽。 难道你不曾回头想想昨日的事？

关注幺零三九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澎湖海岛之旅正在招募中，北极、西藏、新疆、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三月踏进北海边，群岛春烟柳如烟，不听你唱惊喜，总你下车先看。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小子上房捋一圈，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微光过半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抢住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乐 乐七十二变， 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大街。哎， 真情像草原广 阔。捣乱是吧？捣乱是吧？ 没有，层层风雨不能阻隔。层层风雨不能阻隔， 王大磊， 待到云开， 杨洋又跟你吹了。 日出时候， 是李大红非要嫁给你吗？ 万丈阳光 哥哥你我， 哎，我 也爱唱这首歌。 哎 哎，你知道吗？现在唱歌不光是发泄情绪，还有秀出好声音。 你们还能影响别人的生活呢。 哎，小猪，你想开一点吗？ 我想，你们俩想开一点吧。这跑调都跑到姥姥家去了，还唱呢。 我告诉你，一个新的调查研究显示出来喽，一个非常好的调查研究。 什么呀？ 唱歌减肥法。 对呀，你看我现在研究这个气息。 哎，那你得会挑歌。 还得挑歌？ 你都说到气息了，你说到正根上了是？ 对呀，你看这个气息，他这个唱歌你得喘气啊， 还得喘大气。 不唱歌你也喘气啊， 这个一喘气你这就减肥了。 所以你挑歌很重要，那些不费力气的，不需要调动气息的，你就得舍。 对， 什么小松树啊，什么 小墩布啊， 小毛驴啊，这都舍掉。 哎，小菜芽啊， 要唱就得唱那些。 对， 就是缺氧的歌。 对，真情像草原广。 不，您别唱，您唱完我缺氧啊。 这个歌难度还是太低了。哎，死了多多爱，哎，这种歌我觉得就可以很好达到减肥的效果。 那太闹得慌了。 像什么我的太阳、青藏高原、青藏高原上我的太阳， 嗯， 山路十八弯、 滚滚长江东逝水，啊，这歌有点低啊。 可能小猪不相信这个结果啊。 嗯， 减肥专家做的一个研究，就某一首歌唱完的氧气消耗量和跑完100米的氧气消耗量是相当的。好比说啊，这首死了都要爱。死了都要爱，不离弃之不能快，感情多深，只有这样才足够表白。 小花，怎么这个酒吧防线到了是怎么着？ 撕心裂肺。 撕心裂肺啊！刚才我大概其实我测试一下，可以消耗19.3卡路里。 哦，就这个就高调嘛，就这个 就能19.3卡拉。 那卡路里，你看我肚子都疼，唱完了以后。 哦。 为什么腹式的这个呼吸啊？脑袋我也疼，为什么呀？头乌腔的共鸣，这个啊，心脏这块都麻了。 为什么呀？胸腔吧。 对呀。 哦。 你知道我有什么感觉吗？我想开枪。 开枪？ 哎呀，我一枪毙了你，一枪毙了你，你让我歇会儿行不行？大下午的，你们俩别在这儿一嗓子一嗓子的。 我们这个不是唱歌， 你们是？ 我们是在减肥。 对， 要支持我们的事业。 唱首歌等于跑一百米。 那你听我的啊，你们唱着歌跑一百米，行不行？ 那不好， 不好喘气， 肚子疼。 对，喝风。 你们这么唱，我脑袋疼啊。 有一种好的办法，就是你也去嚎叫一下。 哎。或者把耳朵堵上，你听我给你唱这个。 我给你起头，你唱行吗？ 行啊。 冬天啊，湖上啊， 这我会。 好， 唱啊唱。 该我了 啊！ 减肥的时间到了呀，唱。 好风啊！怎么样？ 今天那个卖爆米花那个来了吗？我来，我来，我祝那个小柱减肥。小柱接我的。 嗯。 伊拉索， 那是亚拉索。 对对对，亚拉索，这就是 青藏高。 哎呀！ 哎呀！不是 你这么美的歌，你好意思唱成这样吗？ 真是， 那你一个女孩，你那么高调门，我唱得上去吗？哎，对了。高调大王王大磊能唱得上去 啊！ 王大磊最会唱高调了， 没行。 哎，来吧，我给你起，你唱啊！ 你唱起，随便起。 哎，亚拉萨，那就是亲。来吧， 啊，他们这个来了啊！ 啊， 你想通了，这减肥啊， 准备好啊！ 嗯， 去。 地狗宰鸡宰鸭的，这让不让人休息呀？ 哎、 要王大磊吧？ 我去，我已经报告派出所了，那狗马上偷走、啊。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最近一种唱歌减肥法在网络上迅速流传，受到懒人们的欢迎。这个方法说呀 ，K 歌能够轻松的减肥，唱一首歌相当于跑一百米。还有一批减肥歌单，比如说。张惠妹的三天三夜可以消耗19.3卡路里，迪克牛仔的忘记我还是忘记他可以消耗19.1卡路里。 唱歌减肥并不简单，也不容易。 现在呢，王大磊受到了三月不减肥五月徒伤悲的刺激之后，每天在进行了练习，请听他的腹式呼吸。 啊！ 我知道我们的节目有时能让您乐，而有时不能。 不能的时候怎么办呢？您自己乐呗。 您乐我们就很开心，您不乐呢？ 我们开心。 哎，我们也不能隔着您去，所以我们只有打起精神继续努力。新的一年里人员齐整，没有太多变化。你想我在院里站当间一喊要入，没人呢怎么？ 哦， 喊谁呢？ 虽然说他们老拆我台，可是我也没少给他们使绊啊。好在他们不知道什么叫生气。其实我们三个人聊天一直很烧脑，有时候烧着烧着 就着了。 王大雷， 你还真睡着了。 嗯嗯。 在全新的日子里，我们总是想方设法的让一次一次精疲力尽的录音变得险象环生。 哎呦喂， 娱乐七十二变 我是小迪小花。 我是英宁英小柱。 我是大磊王大磊。 触动您笑的神经。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小迪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快打街家属院，小柱哥， 叫你呢，嘿，怎么没反啊？ 小柱哥，那就小柱哥是这样的，那么我工作呢？ 那就说一遍， 还没有找到，现在也手头有点紧， 跟你借钱，哈哈，这早说呀，你小柱哥呀，累累还是有的， 还有大磊哥。 哎呦，对不起，我错了，走吧，妹妹。 职业上面的有些推荐记得我，我是小邓。 哎，得了，我记得，我记着你。 邓啊， 这小邓啊， 啊， 勤工俭学， 哦， 特别有创意，一拍脑门就是一思路，一转脑瓜就是一主意。但是啊， 啊， 就是有时候他能挣着钱，有时候他挣不着钱。不过他这思路挺活跃的。 哎，邓哥。 哎， 你看回来了吧？ 亏他没说坏话。 我现在想好了一个新的职业点， 职业 切入点。 啊、 哦，我想了一下，现在季节交替了，大家的衣橱都显得非常凌乱，整理起来很困难呢。那么， 等会儿， 特别是一些女孩子， 季节交替了，为什么衣橱就会很凌乱？ 因为冬天衣服拿出来还没有放进去，春天衣服没怎么穿就得收回来。那么夏天衣服刚拿出来就发现，哎呀，外面都是冬天的衣服和春天的衣服。 你不了解小柱哥吧？ 一件 过一个季节。 那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啊，向我推荐一下，女生最好了。因为呢，我除了可以帮她整理衣橱之外呢，还可以专门为她分类 垃圾啊， 不是，衣服的款式、颜色、材质、季节，甚至搭配我都可以来的。 搭配是什么玩意 儿？就搭配啊。 哦，不是，这个不用你啊，人家 谁说的？ 那自己能干啊， 他不是没时间吗？这个跟您说了，季节交替的时候 我来了，我知道，然后衣柜就会比较凌乱啊，你可以帮他们干这干这干这干这干这吧。 也是工作交替的时候 啊，又来了。 那么现在呢，有很多人跳槽找工作，或者是进阶。 进阶 哎，那叫什么呢？进阶 就是他就是以前一个档次，现在水平提高了。 你直接下次跟我说升职就完了。进阶好像游戏啊、嗯。 季节交替的时候最容易做这些事情。还有呢，忙着脸谈恋爱。 行了行了，别说了，你已经把我们说的很凌乱了。 不是，我说啊，小邓、 嗯， 你是搞宣讲的是吗？ 不是，您可能不太了解我，因为我这个人呢，整体思路特别清晰。 我思路也不糊涂 啊，我特别适合给别人在忙不开的时候收拾物的。 明白了，就是说人家的衣橱您能帮着整理， 小时工。 怎么收费啊？ 1米起步100元，普通3米衣柜400元。 那王大磊1米75， 什么什么账头啊？ 怎么了？ 1米100，3米400，哎，人家越多越落价，它越多越涨价。 衣橱呢，跟咱们日常的室内面积也不一样。那么衣橱里面多出一米，可能会多出很多的格子，而且呢，这些 格子 并不一定非常的规律，可能有长格，有短格。 哎，有时候有水格，有奶格，有宝格。 整理位呢？ 就这么说吧，就是您交给我这个衣橱之后，我保证给您按照款式、颜色、季节还有材质区分。那么季节交替的时候来了。 行了行了， 凌乱开始了。 小邓，你是哪学校？能告诉我这老师怎么教的你？ 哦，老师不教这个， 这打头来， 悟性特别高，自己想出来的。 嘿，那你是瞎了心了。 你不要不代表其他人不要啊， 是是是， 毕竟是季节交替。 哎呦呦，来了，我不听这个了，我记住了啊，谁需要找你啊？你说谁需要这个？ 嘿，没有不开张的油烟店。 哎， 小邓这儿备不住他就有生意， 是吗？ 咱倒要观察观察他这第一桶金从谁那儿挣来。 嗯， 阿姨好，王大磊不在家呀？那行，阿姨，那我进屋了。 啊， 这他衣橱啊？ 啊， 太乱了，阿姨。 是啊，我也不好。 这可不行啊，你这说话得有断句啊。你到底是指王大磊的衣橱乱呢，还是说你阿姨乱呢？ 太乱了，这个衣橱我先洗手啊。 不干了。 那我开始整理了。 你们家晚上吃馅儿啊？ 对，它剁里头干嘛使？ 这要这样叠，然后这样压一下， 哎， 衬衫就会 干活。这人怎么还那么碎的嘴啊？ 哦，这个颜色也会买，真是。哦，这种材质的衣服，这穿起来不 松。我给买的，有意见说话。 哎，王大磊的衣服很奇怪，冬天只有一件，夏天有80件。 这个我还就得说说你，给孩子买衣服光买夏天的， 这不夏天来了吗？ 为什么不买一点呢？ 那冬天还没到呢，着什么急买呀？ 那怎么就到冬天才就一身衣服啊？ 这不都扔了吗？不合适又长胖了，不知道啊？ 阿姨，我也教教您，这么叠，这么叠，然后这么一下，在最后这样窝一下。 咱俩谁干呢？还我找了一老师，嘿。 怎么了？学学不行啊？ 我告诉你说，我找他来就是因为我不想干，你走吧，别干了。 这家的阿姨也是，把王大磊的衣服都叠成三角了。 这家阿姨听明白了吗？拿你当咱家保姆了。 哟呵，这什么人呢？这是 叔叔好。 我知道你来了。 小猪的房间并不大呀。 啊不，我们家整个都不大，行了吧？ 啊，阿姨好。 这进门干嘛？你弄什么呢？你 我给小猪收拾一下他的衣橱。 哦，嗨，姑娘，你别干了，我来，你喝水。不是，你吃饭不吃？ 啊、怎么还要管饭？ 哎，声儿都变了。一听说管饭，这姑娘那么高兴呢。嘿，管。 谢谢阿姨。 哎呦， 那可是弄去啊。 哎，想吃什么？ 先给切个瓜，倒点饮料。 哎， 沏杯茶。 别客气，阿姨，来一只烧鸡就行。 我的姑娘，这吃肉啊。 颜色、哦、这个颜色 啊，我们家小猪有点各色啊，今后啊还得靠你照顾、嗯、 啊、 这个、 以后还老来啊。 啊，你今后有空就常来，俩好好的，我们也高兴，我没意见。 没意见？ 没意见。 其实我也说应该没什么意见，收费并不高。 啊啊，这是收费，赶紧报警吧。 你跟我出去。 四川成都90后小邓发现，季节交替的时候，衣橱最容易乱，整理困难。于是呢，便通过学习成为了专职衣柜整理师。小邓说了，整理衣柜要按照款式、颜色、材质、季节区分，然后统一归纳。那么它的收费标准就像刚才说的，一米起步100元，普通3米衣柜400元。 现在挣了多少钱了？完了，没活。 那么刚才说的这个职业很有意思吧？最近啊，网上又有这么一个年轻人做了一项大家不太了解的职业，什么呢？自创职业逗闷师。逗闷师什么工作？内容啊，其实顾名思义，专门为人解闷儿、解压，逗人开心。这位同学列举了自己的逗人技巧，表示自己啊很擅长与人交流，希望得到相同理念的老板的垂青。这位同学还提到，找工作不能只是一窝蜂的看哪个工作赚钱，或者是哪个行业发展好，更是要看看自我价值的最大发挥和实现。听说这位同学已经找到了工作，成功的成为了一名逗闷师，雇主是一家 IT 创业公司的90后老板李先生。那么大磊，如果你是一位逗闷师，那么你怎么开展自己的工作？ 逗逗逗逗飞。 英小柱，如果你是逗闷师，请问你怎么取悦老板？ 逗逗逗逗飞。 我记得你们不是业余很喜欢听相声吗？ 我怕老板他不乐呀、哎。 他不乐，你隔着他呀。 我们一伸手，他说他手表丢了，这解释不清啊。 后海、前门、大石栏、松后、望京、三里屯。 北京的声音。啊。北京人的情怀。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娱乐72变，小迪、英宁、王大磊，恭候你。 小花啊，那天认识了一个外国朋友，哎呦，跟这外国人说话的时候，我就发现他这个眼睛啊，不看人家，老往那个肚脐眼那位置看。哎，我就纳闷啊，这怎么回事啊？等人走了，我就小花说：“我小花，你不带这样的，你这样很没有礼貌，你知道吗？你看人家，你跟人说话，你得看人眼睛，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沟通啊。你怎么一直看人肚脐眼？怎么回事啊？”小花说：“嗨，外国电影看多了，我总觉得那地方有字幕。” 小花学车，倒车入库，哎呦，左倒进不去，右倒进不去，前倒进不去，后倒进不去，怎么倒也倒不进去了。教练这个急呀、啊，下来。小花慌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刚下了车，教练指他鼻子，来来来，快点来，把车抬进去。 娱乐七十二变之花絮。 哎呦，赶紧抓紧抓紧抓紧抓紧啊！快快快快快！再有十分钟断电了啊！ 凑凑站着呢。哦，这是个女生，我还得学个男的。对。忘了。 忘了。里边装什么？ 书包。 你是哪国？ 书包。 你是哪国人？行了，就冲你这口音来回变，你也不是我们学校的。走，学校啊，这 不是你真是你们学校的， 就冲这句也不是， 就冲你刚才说这句就更不是。 呀，一会儿上课了，别闹。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